育的行为，还有我们有什么策略来可以协助孩子提升他的社交情绪技巧。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部分呢，我们有谈到情绪、行为与注意力的三角关系嘛？那对，然后记得我们上次的例子嘛？我们上次的例子有提到说，两个孩子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去分享玩具，那这样的抢玩具的行为呢，可能就也会造成说，他也会跟情绪，他可能会造成孩子大吵大闹，那进而的影响到他们的专注力跟学习。但是如果孩子了解到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如果能够知道学习如何分享，能够知道说其实妹妹也是想要跟我一起玩玩具，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跟妹妹一起玩玩具。那其实很多行为跟情绪的问题是可以预防的。那我们上次也记得，上次我们有谈到那个其实社会情绪有包含几个不同的因素嘛。那有包含到说要了解自己的情绪，要学会到观察别人的情绪，要学会到怎么跟别人相处，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又或者是考量到许多不同层面的因素，那怎么去做有责任的决定，还有就是说要学会控制管理的情绪的部分，那这个对这些元素啊，不只对小孩子来说很重要，也对于孩子们之后进入青少年或是成年一样重要。想想看，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需要良好的社交情绪，去良好的社交情绪技巧。比如说，当我们工作上遇到挫折，我们怎么去冷静的思考？OK，我遇到挫折，我要怎么去处理问题，而不是一头的栽进自己的负面情绪中，因为这样的话呢，对于解决问题是没有帮助的。又或者是，比如说在婚姻上，我们可能有时候对于跟老公意见不合，那我们有可能怎么去想想他的感受，然后去表达我自己的感受，然后一起去冷静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不是就是可能冷战啊或口出恶言。当然，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元素啊，我们都可以变成一个小工作坊来去探讨。但我们今天就会大概的去讲一下，怎么一些基本原则跟大概念。好，那我们这里稍微统整一下学员课前所常见的社交情绪问题，你们所填写的一些问题，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就是我常见的社交情绪问题啊，常见的不外乎就是当孩子遇到受挫、遇到挫折，他的情绪就会开始不受控制。就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平复，或是他们常常把心事藏在心里呀。你问他，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就变成跟你说没事，但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说在公园里不知道怎么去轮流，他只想要玩，然后就是很容易去推挤其他小孩。那当然，我在这边也要强调的是，每个小孩子的社交情绪发展，每个年龄层都不同。当然，我们不会预期说一两岁的小孩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很容易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很容易的知道我的情绪是什么，很容易的去分享东西。但是这些能力，我们都需要从小开始教起，要不断的去引导他们该怎么做。那我想，那下一章我们就会有看到一些 quote，一些一两段话。那我想要让大家想想看，刚刚所看到的常见问题。其实这些都只是行为的表面，比如说我看到我的孩子很生气，我看到我的孩子不会轮流，我看到我的孩子很挫折难过。那我想分享这两段的话的原因呢，是因为大家如果仔细去读，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应该就是当我们只看到孩子的行为，我们就不会去思考去孩子本身是需要什么的，我们看到的只是孩子可能需要被处罚或需要 time out 或。可能当下的感受就是说做得不够好，但是如果我们换个想法去想想看，孩子行为背后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需要帮助，或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办的孩子。那我觉得这两段话，我觉得我很非常喜欢，我也希望说家长可以去读，可以去理解，可以去转换一个概念，不要只是看到孩子这个行为上发生什么原因，这个行为上的表面，能看到情绪挫折，然后没信心。那我们去思考一下，去重新定义， 那个行为背后面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下一章呢，我们就会有看到有三个不同的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呢，我会建议当我们看到孩子有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先停停看，先思考一下，问问自己，思考看看孩子这个问题跟行为跟情绪失控前发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想想看 OK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之后呢，下一步我们问问自己，孩子想要跟我表达什么，他是觉得他是我们是觉得他想要什么呢，或是他不想要什么呢。然后当我们了解说孩子知道想要跟我表达什么之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来思考说，针对孩子背后的原因，我们要怎么样来协助孩子。比如说像我们以刚刚抢玩具的例子来说好了，比如说我们思考 OK 抢玩具之前我们只有一个玩具，那这两个孩子不知道要怎么去分享，所以我知道我的孩子在分享的技巧上还要再去加强，那我要怎么样做来协助孩子去学会去分享去轮流这些事情。好，那下一步呢，下一章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解释说，好，那我们现在有知道这三个步骤，我们要了解行为背后的成因是什么。那主要的行为背后的成因呢有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孩子可能想要引人注意，他想要别人到注意到他。第二类可能是逃避避免，也就是孩子他想要逃避，他想要做他不他逃避他不想要他 sorry 他想要逃避做他不想做的事情。那第三个可能是希望获得某些事物，比如说孩子可能产生情绪行为的是因为他想要得到某件事情。那让我们想想看，当婴儿还不会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需求或感觉的时候，那他们会用行为来告诉我们他想要跟我们说什么，对吧？比如说青龙可以放下一个 table。 比如说当小朋友哭泣了，那他有可能是想要跟我们让我们注意到说他睡醒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引人注意的部分。又或者是说他可能肚子饿了，所以他想要吃东西，那这个部分呢就会比较归类于他的行为是因为他想要获得某件事物。又或者是他觉得这个地方太吵了，我没有办法再待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原因呢就是属于我想要逃避，我不想要在这个地方再继续待下去。那所以这个对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孩子，对toddler 或 preschooler 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啊，我们要针对去当我们去想行为背后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想孩子这行为的背后原因，他是想要去引人注意呢，还是他是想要去逃避某些事情，或是他是想要去希望去得到某些事情。那我知道这里会有一点点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混乱，那我们有几个例子来协助家长来去做练习。那我们在下一章呢会有看到一个影片，那我想要先让家长去看看这个影片，然后我会给大家一些叙述。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呢，到底是引人注意呢，或是逃避某些事情，或是这个孩子只是希望获得某些事情。好，青龙可以麻烦你播影片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影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男生就是非常的不想要进去图书馆嘛。那我有很多原因让这个小男生不想要进去图书馆里面。那我想 要先假设说这个小孩不想要进去图书馆的原因是因为图书馆的灯太亮。那我想要请大家来，我们用一个小小的那个投票功能来请大家思考一下，请问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不想进去图书馆的原因是因为图书馆的灯太亮，那你觉得是他想要引人注意呢，或是他想要避免哪些，避免去做某些事情，或是他想要希望获得某些事物？非常明显嘛，其实大家都对于这三个行为背后原因的行为背后的原因，所以有一定的程度的了解。就其实这小朋友不想要进去图书馆，因为图书馆的灯太亮，所以他想要逃避，他觉得这个感觉对他这个灯光的感觉对他来说太敏感，所以是逃避跟避免。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练习两个。小小的练习，来再去多了解一下，行为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中，我们有在下页有两个练习。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每一次遇到不会写的功课，我的孩子就开始发脾气。那大家来想想看，第一个，每次我遇到不会写的功课，我的孩子就发脾气。那他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那第二个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便开始大哭，那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关闭了，五、四、三、二、一，关。 好，青勇，你有跟大家 share result 嘛？对不对？所以大家第一题，当我们大家每次遇到不会写的功课，我的孩子就开始发脾气。所以很明显的是，孩子觉得我只要写功课，我就很挫折，所以我要逃避写功课这件事情。那大家都有一个稍微有一点概念的。那第二个呢，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便开始大哭，这也是非常明显的是，我就想要，我是希望得到某件事情的。所以，我希望这些练习啊，可以给大家一些稍微的概念，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去思考孩子情绪行为背后的原因的时候，可以去往这三个方向去归类去思考。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章。所以常常我们看到孩子行为本身，而我们不去换一个角度去想，我们只看到他大哭大闹，我们只看到他很受挫，那常常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情绪的部分，很容易我们就也会陷入就是情绪失控啊，或是生气啊。那我们现在有比较了解说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了，我们反而可以去换个想法来去思考孩子的行为，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其实也是用另一个方式来协助，来帮助我们维持冷静，并且了解说，其实孩子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们只是想要跟你沟通，可是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哪些是正确的方式来跟你沟通，或是他想要跟你表达我想要某件东西，可是他还在学习怎么样跟你去表达这件事情。好。那在下一章呢，我知道大家身边都有纸跟笔，那我想要让大家自我思考一下，你自己是怎么面对孩子的情绪问题的。那大家纸跟笔都准备好了，那第一个呢，我想要大家去想一下，写一下孩子有哪一些行为让你很受不了。 以可以想个一到两个行为，觉得孩子真的觉得让你他的行为让你觉得非常的抓狂，然后受不了这样。然后呢，想到这些一两个行为之后呢，接下来再去想想看说，你刚刚所列出的那些行为，当你有这些行为的时候，当孩子出现这些行为的时候，你的情绪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是当下觉得非常挫折呢，或是当下觉得很无助呢，或是当下觉得，我也很生气？那为什么？好，当你想想看刚刚列出的行为，孩子的行为对你产生什么样的感受之后呢，我们再来想想，好，那你孩子出现那些让你受不了的行为了，你怎么去做解决？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用想的呢，还是你是给孩子time out 呢？去想想你的反应是什么。好，那我们最后一个呢，再来想想看，当孩子出现这些受不了的行为的时候，你面对这些行为的感受是什么？那这些情绪跟感受又怎么影响你跟孩子和家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孩子做一些受不了行为，你也很生气，那你的这个生气的情绪感受怎么影响你跟你孩子的关系，或是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好，那这些就是让你一些自我去思考的一些部分。那我们等一下，其实我自己在做小班的那个工作坊的时候，或是自己我在对外演讲的时候啊，我们会去做更详细的讨论，去针对每个家长所写下的行为，所写下的情绪，我们去针对这些行为跟情绪去做探讨。那当然我们今天是属于比较多人的一个课程，还有所以这个部分会比较难以去做仔细，真的比较去仔细的去做探讨。那我接下来的那个，这接下来的 slide 会比较是针对一些例子的部分去做讲解。那之后有机会的部分，我们可以回过来，然后再去想想看，再去针对你们所写下来的问题去做一些探讨。好，那我们下一章的部分，想想看，好，那我们已经想想看，我们孩子的行为对我们的情绪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那想想看，你在做这些负面的影响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怎么样去把它换成正面的，怎么样去重新定义的孩子情绪行为问题，怎么从负面的感受，我们怎么把它去换成正面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行为背后的原因，这样也是可以让我们去重新去看到孩子行为背后其实是他需要我们帮助的，而且他不是故意要找茬的，他自己也是需要深陷困境需要帮助。那当我们在学习怎么样把我们负面的情绪转换成正面的时候，或是怎么样把看孩子负面的行为把它想成是另外一种方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先想说 OK， 我的孩子出现挫折，我的孩子出现可能情绪比较容易失控，比较容易生气，我们第一个先想到的不是先想说要如何去解决他容易生气容易挫折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先去想想看说怎么样去重新定义孩子的情绪跟行为问题。那我们下一章来做一个练习。好，那比如说呢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自己在纸上写下来。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弟弟可能一直推倒哥哥刚做好的乐高，那我们在重新定义孩子的行为跟问题的时候啊，我想要让大家想想看，孩子 弟弟一直推搞哥哥刚刚做好的乐高，那他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好，听众可以点开张。好，那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啊，他有可能是他想要哥哥跟哥哥一起玩，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加入。或者是说他也想要玩乐高，但不知道怎么玩。比如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是差异嘛？当我们一直想说，弟弟一直推倒刚刚哥哥刚做好的乐高，那你可能会觉得他怎么一直推倒刚刚哥哥刚做好的乐高，怎么都不会就是学会分享或是这些东西之类。但是其实你换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他其实是想分享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加入，或是说他也想玩乐高，但是他觉得推倒乐高就是他玩的一个方式。他不知道乐高其实是要去做组装的，要去做可能去堆乐高的方式。那所以这两个，你用从这两个角度来去看，可以去想想看自己的情绪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或是说以第二个例子来看好的，比如说你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孩子常常生气就打人，那你想想看，这个孩子可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重新定义，孩子行为，孩子的行为跟问题。好，青荣可以点下一张。好 ，OK， 孩子常常生气就打人嘛，那有可能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那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孩子常常生气就打人，那我们也是会只是会觉得很挫折，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帮助他，怎么去帮助他解决生气这个部分。可是我们其实要先去看看说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你想想看 ，OK， 有可能他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要去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好，那我们再来练习第三个问题：孩子坚持己见，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后，就会开始鼓噪。那我们也是花几秒的时间来想想看，我们怎么去重新定义这个行为。好，听众可以，练习的部分呢，孩子常常坚持己见，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后就会开始鼓噪。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呢，可能是他不知道你想要他怎么做，他不知道什么是适合的、适当的行为，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对，所以一样的，就是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当我们只看到孩子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后就会开始哭闹，那你可能自己也会觉得很挫折。但是当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你可以去了解他其实所需要的是你要教导他该做什么跟不该做什么。好，我希望这是一个小小的练习，可以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思考跟怎么样去重新定义去看孩子的行为问题。对。然后接下来呢，当我们换个角度想了之后，换个角度去想孩子的行为问题之后，我们了解孩子需要他们是想要沟通是什么的之后，我们必须要教他们怎么样可以适当的去表达的他们的情绪，什么是适当的行为。当然每一个行为呢，我们都需要反复的练习，而不是讲一次孩子就能理解就能学会。所以当我们还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告诉他们怎么做，而不是只是说为什么你又没收玩具，或是使用你总是你为什么你总是不听我的话，或是长篇大论啊，我讲过多少次了，你怎么每次都这样，怎么讲都讲不听。那其实你看这三个我在讲的例子，可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这样子跟孩子说啊，其实孩子还是不知道他想要做，他你想要他做什么，他还是不知道什么是该做跟不该做的。 比如说你说为什么你又没收玩具，那孩子说孩子可能会觉得心里也是会觉得很害怕，也是会觉得很挫折，那当然他与其去想说他应该要怎么做，他反而会编出很多理由去说、哦、为什么我又没收玩具啊，为什么我又不听话啊，就想说 很多理由来跟你去做回应，而不是去做他你想要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下一章啊会提供大家一些例子来给大家教导孩子什么是该做的跟什么是不该做的。我们常常发现跟孩子讲了很多次，就是不要怎么做，不要怎么做，不要跑来跑去，不要爬来爬去，讲了很多次还是讲不听。但是其实我们只要稍微转换一下我们说的方式，教孩子怎么做而不是不该怎么做，那其实会有不同的效果。那我们来举一两个例子来看看好了。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说，我们常常只是叫孩子不要跑来跑去，不要跑来跑去，但与其说不要跑来跑去呢，其实我们可以说用走的，然后 use walking feet 或是 stay with me 或者 hold my hands， 就是类似之类的话，告诉他们你想要他做什么，而不是只是说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因为孩子需要一些引导，他才能知道说你想要他做什么。当然我要让大家记住的是，当然如果说孩子有开始去尝试的去遵照你的想法去做了， 去 follow 指令的，那还是要记得给予赞美。比如说你可以说 a way to go， 或是 look at you using your walking feet， or thank you for walking。 那其实我希望大家回去听完这堂课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课会放在你们课后的讲义上面，所以你可以去看看一下这些例子，去使用不同的说法去跟孩子去做引导，教导孩子该怎么做。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例子好了。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 no biting。 那 就是与其跟他们说不要咬，不要咬人，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用说的。如果你很生气的话，我们可以用说的。然后你可以给一些他例，给予他一些例子，给予他一些示范，要怎么用说的，而不是只是用 biting 这个行为这样子。当然也是记得说，我们讲了教了孩子该怎么做之后，他们有尝试，我们给予他适当的赞美。那我们后面呢会教导一下该怎么给予赞美，那个 Francis 会在之后跟大家做一些探讨。好，然后呢我在这边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叫做性情评量，性情气质评量免费线上工具。那主要是针对零到三岁的小孩子。那什么是气质呢？气质就有点像是内在人格特质，比如说有的人是内向，有的人是外向，有的人是固执，有的人是随性。那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你的气质跟你的孩子的气质也是不一，有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评估工具呢，就是非常有趣，它可以借由测量你的气质是什么，你的个性是什么，跟你的孩子的特性是什么，然后两个去做配对之后呢，去给你一些建议来去协助教养你孩子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工具，在课后呢家长可以自己去做评量，自己去看一下说 OK， 去了解一下你自己，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孩子的性情跟气质这样。那我们这个也是有放在课后的resource handout 上面，那大家可以去做线上评量。好，下一张。那我们再稍微去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行为背后的成因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说我们知道行为背后的成因，那我们要怎么做。那大家还记得这个金字塔，那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有讲到金字塔要从最底端开始去做考量嘛，然后我们继续的去，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去做考量。那在社交情绪的金字塔 部分呢，最极端的是团队合作，也就是说，这个情绪，社会情绪的部分呢，不只是在家长的部分要去做协助，老师跟家长良好的沟通去做协助。那第二层的部分呢，是在培养良好的关系，你跟孩子要培养出有信任的关系，他可以信任你，可以去跟你分享事情，然后你们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基础，他才会知道说，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可以，你是我的依靠，我可以跟你讲事情，而不是都把事情埋在心里。那第二层也有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高品质环境。那这个我们在上周的部分也有讲过，高品质的环境是建立一个环境，可以让孩子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可预期的。那我们是预计，也是跟上次的基本伦理跟架构是一样。那我们预期说，当我们有培养良好与正向的关系，或是有建设设立了高品质的环境，大概80%的情绪行为问题，我们都可以去避免掉。那当然呢，还是会有孩子要需要特别的去注意，特别去协助去引导社交情绪行为。那在第二在橘色这一层的部分呢，我们就会去比较去探讨 ，OK，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去说，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去分享。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去认识不同的情绪？upset 是什么意思 ？frustrate 是什么意思？然后最上层的就是，当我们都试过这些东西，试过这些策略了，试过建立关系、设环境，然后教导社交情绪行为，我的孩子还是有很多很多问题，那我们要去怎么寻求介入？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希望大家会觉得有帮助。好，那我们第一个部分呢，团队合作部分呢，我们要给 Francis 来做一些分享。 大家好，我刚刚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打一下招呼，那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回来跟大家见面，然后上第二堂课。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金字塔呀，这个团队合作呢，你来看到在这个图画里面，它是它的最底端，就是所谓的地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层。那如果可以帮我到下个 slide 吗？如果呢，可以一直按两个 tab， 谢谢。对，所以呢，我现在要讲的所谓的团队合作呢，就是分为家庭，就是父母，就是爸爸妈妈对小孩子的了解是一样的吗？然后教养的方式也是一样吗？这个是就是父母亲自己可能要先讨论一下。那另外一层就是跟像有些爷爷奶奶或是阿公阿嬷也是住在附近，或是跟你一起同住，那他也一起帮助你抚养小孩子或是照顾小孩。那跟这个我们的长辈呢，也要有一种良好的沟通的方式，才可以大家都变成是同一个团队。那接下来就讲到学校跟家庭。那学校呢，我们主要是提到老师。那你想想看，小朋友一天在学校大概花六七个小时在学校上课，所以老师其实也是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位所谓的指导师。那他在学校，一个小孩在学校里面可以有等于说是个小社会，学到很多像怎么交朋友，怎么跟朋友一起合作，然后不只是学像数学啊、阅读啊，有各方面的这些社交能力都在学校学。那老师他的观察呢，也是会很有帮助。那我个人就是建议大家跟老师有一个很良好的这个沟通的方式。那清华帮我点下一个点那个 PowerPoint 的。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再跳，谢谢。所以我主要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记得要怎么有效的沟通，然后给予信任感。就是老师有时候会有一些建议，也许你听了不适合的话，我觉得你要有一个机会可以跟老师再问一些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说我小孩，或是有一些甚至有些摩擦，要有机会可以调和。那我主要分享这个是像我自己个人，就是我跟那个秀文有提到说，上礼拜其实我一整个礼拜都很低潮，因为我自己就碰到这个 我觉得我的团队合作跟学校的这个关系有一些摩擦。那其实有时候就是在当下我们会有一些情绪，那我跟老师并没有谈得很愉快，可是过几天以后我又回去找那老师再谈。那其实在谈天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误会了对方，然后就是讲开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这个团队又回来了，等于说我一直很重视的这位老师又等于回到我的 team 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foundational 的地基。那说到这个沟通，我一直讲到说这个沟通很重要，然后毕竟我们今天的课不是在讨论说的主题不是沟通，但是呢，这是一个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那我听到下个月呢，四台将会有一些沟通方面的学习课程，那我们可以请是清华金龙帮我们分享一下呢。 的确，我们下个月安排的呢，是因为沟通刚刚金龙老师有提到，就是沟通有跟不同的团队里头的成员有各式各样的沟通。那我们下个月安排的课程是比较属于婚姻关系里面或者是伴侣关系里面的沟通。好，那所以我们日期和时间已经定了。那我们会在就是三个礼拜内会发出来的课程的报名邀请。那课程时间是定在11月22号和29号两个星期天的下午，美西时间是4点到6点钟。好，那主要讲的就是伴侣关系里的沟通，怎么样就是有效的沟通，怎么样在意见不合的时候，有冲突有争吵的时候，怎么样有建设性的争吵。然后把这一些不同的观念里面价值观能够传递到给对方去听到你的声音，那自己怎么样也会听到对方的声音。所以下个月的课程要在伴侣的沟通上面。那当然伴侣在这个团队呢，我们教小孩的团队里头其实是最主要的一个应该是team leader 的。所以我们也欢迎在这些时间接下来，然后可以的话也报名来参加。好，那同时呢，我们这一些我也做一下工商广告，就是我们这一些是台生命教育学会的课程呢，在我们上周也有学员在客户问卷里面提到，我们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提供这一些课程给大家？那我们这个就是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South United Fund， 它就是世台联合基金会。那他们世台联合基金会底下呢，有非常多的一些为社会服务的一些专案。那他们是由在台湾，应该说在世界各地的成功的台商，他们一起发起的，想要回馈给社会而成立的一个基金会。然后呢，世台生命教育学会也是他们从2018年开始，就一直在提供给北美开始很多的华人很多的课程跟培训。那今年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也的确我们本来就打算在今年提供很多线上课程，那因为疫情让我们提供更多的线上课程给大家。那之前都是由他们募来的款项，那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在我们学习这么好的课程的同时呢，如果你自己受到感动，然后愿意希望说能够把这样的课程持续，然后走得更远更久的话，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一起来推动它。那推动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自己来上课，多来上它，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受到感动，能过得更好。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方式。第二个呢，就是把我知道这我们的现场有很多学员都做到了，就是把这些好的课程分享介绍给其他觉得需要有受益的能够受益的一些学员和朋友们。那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您愿意也可以我们也欢迎您到世台 教育协会去做一些捐款的动作。那这捐款您要捐3块、5块、10块、100块、10000块、10000块都可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集合大家的力量跟意愿，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 program 或者是在场面。好，那这边虽然给大家二维码，可是在课后的 email 里面也有它的连接。那除了就算您这一次并没有计划或者觉得没有想要捐款，那我也鼓励大家能够到资材联合基金会的网页去看一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有，如果各位有什么机会可以参与，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参与。好，那我就先报告在这里，我再把时间交还来给静茹老师。 静茹，我有看到学员在chat box 有留说他想知道我们刚刚提到的家庭共识是什么，可以麻烦你再解释一下吗？ 看到有个学员帮我稍微回答一下，谢谢。就是对，就是我刚刚指的共识，就是指像爸爸妈妈，就是一个家长的立场，就是你跟你的先生啊，是对小孩子沟通的方式是一致的，那你对你小孩子的理解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你们有共同的理解的话，当你在教导小孩子或是帮助他做情绪管理的过程中，会比较顺利。然后你等一下会看到那个金字塔越来越上面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我们比较难可能处理到的一些情绪。那时候一个人的情绪会影响一个家庭，那会影响父母对小孩子的应对，所以这个在基础的时候呢，在那个地基的时候呢，如果大家都有基本的一些对方的了解和信任，那这样子一起合作起来的时候就会很成功。所以希望这样子有回答到你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要来讲，我们要进入这个就是我们最喜应该是说 Jasmine 跟我最喜欢的这个题目，就是怎么培养正向关系，就是家庭，就是跟小孩子要怎么处于好的这个沟通状态啊，然后怎么培养我们的跟他们的亲子关系。那下个 slide 呢，就会第一个我们会看到的就是我们上次也提到说，我们要夸奖小孩子，肯定他，然后请你们帮我把这个 tab 按一下。然后就我们要尊重小孩子想法，然后呢也有时候就采用他的意见。然后呢我记得在问卷里面，就是学员的那个 feedback 问卷，有几个学员提到说，是可以给一些比较具体的，可以夸奖，就是或是给小孩子正面的鼓励的方式。那我们这边有一个 table， 右边这个笑脸这边就是有几个例子，说你可以说你可以说哇，你刚刚那个你分享的那个主意非常好，然后还有什么看到你最近学习的非常好啊，我可以看到你的努力等等。那我们放了一个英文版，是因为我们是想说在这边有很多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碰到的小孩子，他们在学校都是以英文为主，所以我们想说可能有英文版的话，这样子或者说你可能要发展的话都会比较方便。如果你小孩子是中文比较习惯的话，那你也可以把它翻成中文。那这个也会在 Facebook 这个feedback 的这个 table 又含在我们等一下下课后会寄给你的那个叫什么resource list 吗？对，好，然后呢，我另外要讲的就是像我想给个例子，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比如说好了，就是小孩子，你想要小孩子帮忙洗碗，那小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你带着他一起洗碗，那可能都洗不干净，或者甚至把汤匙打破啊，什么都可能。然后你可能就是在那个过程中，他慢慢的进步，那也许你会夸奖他说，哦，你现在洗碗洗的好多了，比上次都好多，这次都没有打破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想要避免这样的，因为这样不是正向的鼓励，而是在 七型的小孩说，上次其实你没有做好，所以然后你这一次做的比较好，所以我很满意。可是我们不是要让他听到那样子的意思，我们只是想说，哦，妈妈很高兴你现在终于学会洗碗了。那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他说，哦，你现在碗洗得好棒哦，那下次需要你多帮我一下。像这样子的沟通呢，会让那个小孩子会下次就多愿意的给你，多帮你，然后甚至有更多他也会有回馈给你，他会觉得你常常很尊重我，你也注意到我的努力。那这就是我大概这个 slide 想分享的重点。那下个 slide 呢，我看一下哦，时间上面可能会比较紧凑。我们原本想要就是大家练习一下，就是说假如说你现在碰到有个小孩子他在尖叫，那他生气的时候就尖叫，那其实我们会希望他不要用这种方式，而是说出他自己的感受。那原本我们是想要请学员自己在纸上面来写一下。那我看我就直接先给大家就是所谓的我们希望可以鼓励小孩子的方法。所以我们可能会跟小孩子说，哦，妈妈看到你现在很生气，那我可以帮你吗？或者说你可以慢慢的先深呼吸，然后跟我讲你现在有发生什么问题。就希望我们可以用比较正面的方法跟他回应，而不是说你为什么每次生气就尖叫，你这样子完全没有，我完全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这样子就是让我很生气。就是我们要尽量不要这样子回答。但是呢，我相信在场的像自己是妈妈，有时候也会第一个跑出来的想法就是，我也好生气，我的小孩为什么这样子对我，或是我已经跟他说过很多次，不要碰东西掉了就尖叫，然后会有一些潜意识的反应。所以就是自己也在，每一个人就是希望都是自己一直学习说，提醒自己用正向的方法跟小孩说。那下个 slide 呢，就也会提到增进亲子关系的方法。那请帮我把那个 image 弄出来。所以呢，这个可以再 tap 一次吗？不好意思。好，所以我放了两个，就是 poster， 就是那个看起来不是很漂亮的 poster。它是一个游戏，就是我的儿子最近想出一个游戏。就是我们会有一颗软软的球或是一个玩偶，然后我们把这些不同的一些题目，比如说上面会有写说我们要练习一种运动一分钟，或是弹一首歌两次，或是我儿子最近很喜欢什么 Ninja Move 啊，所以他每天都想要跟我表演给我看他学会了哪一种 kick。怎么踢法，或是怎么翻跟斗那些的，所以上面就会有一个说，哦，他可以分享三个他想要给我看的动作，或者是还有甚至有一些是prank call， 就是他们很喜欢我的小孩喜欢打电话给自己的堂哥堂姐，然后有时候就是说个玩笑，可是都是那种六岁小孩子玩笑完全就是完全没有伤害力的那一种，但是对他们来说非常好玩那样子。比如他会打电话，然后就行，就跟他开着说，你门口有个大象正要送披萨给你，这就是他的玩笑。所以呢，我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们就用一颗球去丢在这个 poster 非常大，在我们家，然后看他会球碰到哪一个形状，哪一个题目。然后我们就一个，如果是我的 turn 的话，就是我要做那件事；如果是他的话，就是他要做这件事。那这就是一些游戏的方式。那我分享两个，就是因为一个是他自己写的嘛，一个是我后来其实我想要他练习钢琴，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一些想要他做的事情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家有三个版本在墙壁上，所以就看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你有时候你也可以设计一些自己的。那个自己父母需要小孩想要小孩达成的一些目标在里面。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个 Flipgrid， 现在小孩子学用电脑的能力非常强，就是我以前像五六岁的时候，可能甚至对啊，以前那个年龄也没有这种 iPad 啊，或是 iPad 这种laptop 这种东西。然后最近有个 App 叫做 Flipgrid， 它呢可以让小孩自己就是大概。用个一两分钟甚至三十秒的 video。 那我的小孩还蛮，他学校介绍了这个 app 给他们，那在老师当然是用来课堂上说，哦，你录一下你阅读的 的情况给我看。那我们自己又 create 一个 account， 那就是分享给我们自己的，比如说亲戚啊，比如说阿公阿妈呀，或是自己的 cousin。那然后我儿子有时候有一个 account 跟我和我女儿，然后他有时候会不想跟我讲的东西，他就会上去录，然后分享，因为有时候他觉得要他自己嘴巴讲出来觉得很丢脸，所以他有时候会利用这个方法来跟我沟通。那我主要是要给大家不同的方法，尤其是现在小孩非常非常喜欢用 technology， 所以这是一个沟通可以也增加你们沟通的方法。然后下一个 slide 呢，就是讲到我们要进入这个还是在所谓的这个 tier 1的高品质环境。那下一个我看一下，这个应该是换成是 Jasmine 老师要讲给我们听，对不对？ 好，对。然后谢谢。那我们刚刚有讲到提升亲子关系吧，那这个对社会情绪的重要性，那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有很多家庭啊，比如说以我成长的过程来讲好了，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都会就是比较注重于工作部分，而比较忽略于跟孩子去建立一些比较基础的亲子关系。那我在学到这些在美国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自己回想说，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家庭之间少了这种亲子关系的建立，那反而是说到了我们长大或是说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啊，我也会觉得说我很少去跟我的爸爸或我跟我的妈妈去分享我自己的情绪，或是我有很多情绪的问题都是我可能从生活出社会之后我才学会我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那我也不会去刻意的去回到家庭里面跟我爸爸妈妈分享说 OK 我受到了什么挫折，一直知道我长大之后开始去了解这个的重要性，我才会去开始打开自己的心房，然后去跟我爸爸妈妈去讲解这些问题。所以我想要强调的是，亲子关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层面，要让孩子觉得说你是可以让他就是随时随地有问题他就可以跟你分享。所以这是我想要加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谈完了亲子关系之后呢，我们也谈到了高品质环境。那我们上星期有提过，孩子行为问题可能是因为他对活动没有兴趣，或是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或是他不知道家里的规则是什么。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到怎么样可以建立一个环境，可以让孩子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那我们在上一堂课呢，有谈到怎么样找到孩子的兴趣嘛，那也稍微到提到怎么可以建立规则啊，跟行程表。那我们也看到有学员在那个 evaluation feedback 有提到说想要更多的例子，那我们今天呢有提供更多的例子给家长参考。好，那我们第一个例子呢想要跟大家介绍是 first and then。那这个是对于比较小的小孩子呢，我们可以使用图表的方式让他们介绍他们什么是要先做的，然后什么是要后做的。比如说假设你的小孩子是一直很想玩玩具，然后不想去吃晚饭，那你想要在协助他的过程是你想要他知道玩玩具之后要收拾好玩具，然后下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是吃晚饭。那你可以去网络上啊去找两个图，然后去做成这一个表格贴在墙上。那你可以去教导他说，好，我们现在收玩具，玩完玩具之后我们要收玩具，收玩具之后呢我们要去吃晚饭。当然你这个不是只是用讲的，我们也是要去询问他，我们也是可以用反问的方式呢来去确定他们有了解。我们很常的常常我遇到家长的问题就是他们觉得说可能讲完之后孩子就会了解了，但其实不太一定，我们要去用反问的方式呢要去确定 OK 他是真 的了解我们要他做什么了。比如说你可以说收拾完玩具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那让孩子去跟你回答，那可以去，你也可以去确认说 OK 他真的知道收拾完玩具之后呢我是要吃晚饭。当然这是很 flexible， 就是你可以针对你孩子现在想要针对的问题下去做变化，下去做图表的变化。那你也是可以去随时的把它做一个 poster 扣在墙上啊，或是说你可以是用字卡的图卡的方式来去跟孩子去做学习这样子。那这个是对于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那如果对于年纪比较大的小朋友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那在这一张其实我们可以点下一张。好，那大一点的小孩子呢，大概就是 3-4-8。那我们可以建立比较多规则跟期望。当然，我们理想中我们还是希望不要超过五个，3-5个规则跟期望。那这规则期望就比较是像家规的部分，比如说你的家规是希望他在家都是不要大吼大叫，就是用 indoor voice。那你就可以把不要大吼大叫 don't do。然后跟他预习，你要他预习做什么的部分列在一张 post 上面。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一个例子。那当你列出这些 do and don't do 的例子之的家规之后呢，要记得要一步一步的去跟他解释，就示范，不是只是把 poster 只是做好 poster， 然后贴在墙上，他就会知道了。你要跟他一步一步的示范，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例子，不要大吼大叫，用 indoor voice。那什么是 indoor voice？孩子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indoor voice， 那你可能要去跟他说，哦 ，indoor voice 就是要用比较低的音量啊，例如像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让他去了解，让他去练习。当然，我们第二个步骤啊，第二点就是要每天复习。我一直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我们这个行为调整的部分，不是说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我们需要每天去复习，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是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去复习很多我的门现在的 house rule 到底什么，我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那在下一个步骤啊，我们每天复习之后，我们也是要学会练习。那练习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刚刚我所提到的方式 check for understanding， 用反问的方式去让孩子说，那我们在家里可以干嘛？要用什么？要我们不能大吼大叫，那我们要怎么做？用反问的方式让孩子跟你说他必须要做什么，那你也才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了解。那最后一个部分呢，一样是很重要的。记得当孩子有试着去跟着你的 rule， 跟着你的 expectation 走的时候，也是要记得给予适当的赞美。那我们在下一个图的下一页的部分呢，会给大家一些例子。那这是一个例子，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去做一个 poster， 把 do and don't do 列出来。那你可以在左边有一个列叉叉的，那这个就很明显的是 don't do 的部分。那右边的图呢，就是他希望孩子怎么做的部分。你可以用图啊，或是你可以用写的，根据孩子的能力。那你可以这些左边的那些字啊，就是比较是常用的一些家规啦，比如说我们不要大吼大叫，我们用 indoor voice， 当然要记得要去示范什么是 indoor voice， 或是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敲桌子，我们要去学会怎么去让自己保持冷静。当然这个部分你也是要去带领孩子去了解保持冷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来协助孩子保持冷静的。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啊，是我自己常用的例子，在学校 preschool 教的时候，青荣可以帮我点一下。就是比如说孩子常常会去 playground 的时候，就是可能会用一些比较 比较不安全的方式来去玩那些器材，比如说可能站在荡秋千上面啊，或是就是荡得很高啊之类的，就是没有注意自己的安全。那如果你觉得说叉叉可能对孩子来说还不太理解的话，其实你可以就是很简单的用我的这个方式，就是 do and don't do， 就是不是用 say or not say， 就是把 do and don't do 直接很大的列出来，然后把什么是该做的列在do 的那个 list 上面，然后什么是不该做的列在不该做的那个 column 上面，这样子。那其实这个都是很应用，就是很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你可以去做变化，去设计自己的 poster 这样子。好，然后再下一个啊，那个Francis 要跟我们讲一下说，那远距工作 COVID 跟对环境的部分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谢谢。请我可以帮我卡一下吗？所以呢，我们后来加了这个 slide， 主要是想要反映一下我们现实的生活或是我们的现况。那我们都知道，像因为这个 COVID， 让我们面临一些以前没有预想过的挑战，比如说我们要以前没有在家工作的，要学习怎么用在家里上班，或是像老师，我们很多也学了要怎么在网上教学。那以前我们都是上实体课的老师，所以也在学习新的方法。那甚至也在学习要怎么跟亲友啊，或是朋友保持互动，或是保持联络。那这些东西呢，这个 COVID 就是真的把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打乱了。那这个在很多家庭，就是我最近跟很多像同事啊，或是一些学生的父母聊天的时候，都听到大家身上有现在有很多的压力，有可能是经济上的压力，有可能是工作上，也有可能是要照顾小孩的学业，都造成很多有可能你潜意识不知道的一些焦虑感跟压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像中现在可以说所谓的蜡烛两头烧，我觉得真的是每天的写照。因为我自己也常常就是比如说 online meeting， 然后就赶快 sign out， 赶快去看一下小孩子还有没有在上课，或者上课有没有在做老师要他做的事情，然后又在五分钟十分钟内又赶快飘回去电脑前面，然后继续再开下个会。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多压力。那帮我再 tap 一下，谢谢。然后这时候呢，我主要要讲的是说，我们呢就是照我们这些父母啊，或是照顾者，要照顾小孩的这些照顾者，要顾上自己的身心健康。因为如果每天都处在整个情绪很焦虑啊，或者很压力的情况下，我们自然而然跟小孩子讲话或是沟通，甚至有时候可能都会比较没有耐性，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三角形这个高品质的环境。那然后呢，可以再卡一下吗？然后另外一点我要讲的就是，所谓的社交，像现在大家都提倡说我们要有社交距离，那可是我发现很多人有也在做社交隔绝，应该是说因为之前 COVID 的关系，大家政府就说大家都应该在家里，然后尽量避免出门，除非你真的要看医生什么的。那他已经有点让我们习惯在某种形式下生活，有时候甚至会可能忘记说，哦，以前其实我每个星期五可能我早上送完小孩去上课的时候呢，我都会跟其他妈妈可能在学校聊一下天。那其实那些都是你们一些舒压的一些方法。那现在这些以前可以做的事情不能做了，那久了以后呢，我们就很像有点像隔绝掉自己这些所能舒压的方法。那所以我要讲的是，就是建议说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比如说你以前有一些家庭，就以前都有每个礼拜有定时一起吃晚餐或者一起做一些活动的话，还是可以约他们可能去公园，然后你们可以去picnic， 去野餐，然后每个就是还是做 6 feet apart， 然后大家就带自己的食物一起吃饭，然后还是可以有一些所谓的互动。那然后现在也很流行，就是跟朋友说，哦，我们今天晚上7点大家都上网同个时间一起吃晚餐，那今天的 晚餐就是披萨，所以每个人都要带不同披萨上网来吃。这也是一个现在有些年轻人啊，或者有些家庭正在尝试互动的新的方法。那请帮我到下一个 slide。 那我最近读了一个文章，那我想分享就是它里面建议有几个步骤可以让我保持身体健康。那其实我去找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也是在想为什么我也觉得我每天觉得我压力很大，为什么觉得就是很烦躁那样子。那我看了这个文章呢，就觉得说它其实提醒了一些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是它很清楚的帮我们写出来。那所以第一点呢，它就是说你要有个规律的时间表，就是说假如说你每天是八点就必须要上班开会，那你要把家庭时间还是要分开，你不能因为说在家里上班很方便就睡，然后就一直安排所有的时间，甚至到自己午餐时间可能都没有，或者是陪伴小孩时间也都没有，因为可能工作到很晚七八点啊，甚至可能不知道九点有些人还在工作。那第二点就是还是要想办法跟亲友保持联络，多多打电话跟别人就是跟朋友啊家人问候啊，这些也会让我们心情上 会有一些好转。然后呢，保持好的免疫力系统，这些我们好像都知道。然后运动也是，以前医生都说每个礼拜至少要走路三次30分钟，保持你的心脏啊身体啊功能那样子。然后第五点就是呼吸新鲜空气。那我现在就尽量有时候想起来我就赶快把窗户打开，或者跑去外面呼吸一下。那第六个呢，就是他讲的这一点我觉得很适用，就是你要有一个自己心理上要有一个界限，说 OK， 我今天的 meeting 就只能到五点或是六点。虽然有人要求说可不可以再跟我加一个 meeting， 你要尽量的把它排除掉，因为你现在还有家庭和小孩在家里，就要尽量有时间跟小孩在一起。那第七点呢，主要就是说希望我们可以尽量做一些提升自己可以快乐的活动。那如果是写日记啊，或是阅读啊，画画呀，或是你很喜欢煮饭，可以试一个新的食谱等等，这些建议我觉得都是蛮就是我看了以后又等于让我又想要说 OK， 我要整顿一下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想分享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呢，那个凤文老师他要讲这个社交教导社交情绪行为，那我就交给他咯。 好，那我们现在呢有比较了解说 OK 环境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变化，那或者说我们要建立亲子关系的重要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 OK，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教我孩子控制情绪、认识情绪、问题解决，那还有培养社交关系。那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后面的内容所会谈到的部分，那给大家先去做一个了解，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什么。那第一个呢，我们就会谈到怎么样协助孩子来认识情绪。下一章。好，那我们可以对于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呢，我们可以使用图卡。那这图卡你可以看到上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一个不同的情绪嘛，就是有生气的情绪、开心的情绪、紧张的情绪。那你可以这个使用这个图卡呢，可以问说小朋友说，哎，你今天感觉如何？让小朋友去指出那个情绪到底是什么。当然一开始孩子还不太懂每个情绪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不觉得 可能不知道 lonel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或是说 embarrassed 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可以给个例子，那我们以就是 happy 来做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比如说你可以跟孩子问问说，当你开心的时候啊，你的表情会是怎么样。好，然后给个例子，你什么时候会感到开心呢？记得你上次跟爸爸妈妈去公园玩的时候，你一直笑啊，然后很兴奋，因为你很开心。你可以给他一个例子，让他去了解 OK frustrated 到底什么意思，mad 是什么意思， embarrassed 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你也可以啊跟孩子一起在镜子前面去练习不同的表情，比如说 happy 就是要嘴巴就是张开大笑，然后 sad 的表情是什么。 那再大一点的孩子呢，我们也可以是使用劳作或是粘土的部分来教导他们认识情绪。那这个是青龙他的例子，他的例子呢就是我们可以画用一个可以去网络上找一个人圆形的人的脸出来，然后让孩子使用粘土的方式呢去让他们去认识说 OK 难过会是怎么样子，开心会是怎么样子，生气会是怎么样子。那在下一章呢，我们还有一些更多的例子来给大家来做解释，或是说呢，你们也可以去参考旁边这些 feeling words， 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绪的字词。那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些不同的情绪字词呢？这个会对于孩子之后他在跟你分享情绪的部分会很有帮助。他们不是只是知道生气，不是只是知道难过，他会用更多不同的字眼来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自己的情绪是什么。那你可以做的是呢，就是把不同的字卡，或是你可以使用图的方式呢，把它贴在墙上面。让孩子每天都有机会去练习，都有机会去接触这些不同的字眼，或是一样你可以使用劳作的部分。那这个图可能比较难看到，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是这个小女生那个她我们小孩子在她的那个 T 恤上画很多不同的脸。那你这部分呢也是一种是用一种游戏的方式让孩子去认识情绪。那在最左边的呢是有点像情绪转盘，那可以，你可以在最内圈呢去设计说有不同的情绪，有 sad 的情绪，有 angry 的情绪，有frustrated 的情绪。那在最外圈呢，你可以去设计一些不同的方式去解决。比如说这边可能是 sad 的时候，那他可能解决的方式呢就是对自己有一些 self talk， 然后告诉自己自己很棒，告诉自己自己做得很好。那你可以去跟孩子去想，一起去想那个解决情绪的方式到底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式到底是什么。那后面呢 ，Francis 进入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一起去跟孩子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哪些策略我们可以去使用。好，下一章呢也是一种一个是针对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可以用唱歌的方式来去跟认识情绪。大家应该对这首歌非常的有那个有了解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对不对？那我们除了只是讲说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然后 hug a friend， 我们也可以用加一点不同的词，比如说 If you're mad and you know it， use your word I am mad。 所以就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让孩子觉得好玩的同时呢，他也是可以认识情绪，认识可以知道说哦，我生气的时候我可以跟这首歌一样学去讲说我很生气。好，那接下来呢 Francis 要提到说，那我们怎么从亲子共读的部分来引导孩子了解情绪。 好，我看一下哦。所以呢，这边呢，这几个图就是里面有三本书，就是我还蛮常用的书。那我还先把它找出来。那我青龙可以帮我 tap 一下吗？我把那些字先写成放出来。好，所以呢，当你跟亲子共读的时候呢，跟小孩子。是一个就是书故事书是一个很好引导小孩子的一个很我们每一个人几乎家里都有书，然后很容易快速的上手的可以跟小孩讨论里面的故事里面的角色的感觉或是为什么他生气。那这旁边右边就是给你几个可以引导小孩子说出情绪的这些问题的方式。那其实我们有含，其实里面有这个 resource 有更多不同方式可以问，我们有含在我们等一下会寄出去的那个叫 resource page。那我要分享这个，这是我其中一个学生。那我之前我教这个算是亲子课，然后是那种小型的亲子课，然后就是父母跟学生会一起来上。那这本书我就是要讲这本书，就是家里有小孩的话呢。他我觉得从三岁开始分享都很适合，我是用在五岁的小孩子在我们堂课。那他的故事里面基本上是讲说有一个橘色的monster， 然后呢橘色 monster 他很害怕会打雷，比如说你会看到有些很多图片啊，然后他很害怕说会有小虫。 然后呢又害怕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床底下可能会有其他怪怪的东西，然后呢之后这故事就会问说，就会说哦，这个 Orange Monster 非常的worry， 他很担心，所以他然后呢故事就会给哇，有包含这些卡片，里面有7个不同的卡片，然后应该算是面具吧，然后我就会给我的学生说 OK， 那你读了这个以后换一点上，那你跟我说你有没有一个时，就是以前你有没有有一个时，有一个时间，应该是说中文怎么讲，有一个incident 说你有这样子同，有这样子的同感，那然后请他分享。所以我说我应该可能听到上次的课跟这次的课，我很喜欢用游戏和其他的方法来带入我的主题，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发现跟小孩沟通方式最实用的方法，因为我如果直接问的话，我平常都问不出太多的答案，那可能到青少年的时候就蛮适用的，直接问当然就不会用这些卡片，会有青少年适合的，那我跟幼就是儿童的话，3到8岁小孩一般都是用不同的东西来带入，那我就希望大家就是学会用这些方法，这样子可以更加的了解怎么引导你自己的小孩的情绪。那下一个 slide 就是讲到又是另外一个，是一个早早看游戏。那之前我用这个游戏在网上跟我住在我们附近的这个一些小孩，就是你要 sign up 就可以到那个脸书的网页来 sign up， 然后我们就会玩这些游戏。那其实我做这些游戏的目的就是说，我觉得小孩子在学习情绪啊，除了从书本上学习，还需要跟同年龄的小孩互动。然后当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就会说我就问小朋友说 What makes you feel happy， 什么会让你很高兴，去找找看，然后你就会 count down， 比如说 count down to 10 seconds， 然后那小孩就会跑去家里去找，然后你就会看到荧幕上面会有很多小孩带了不同的东西，然后就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然后同时你可以从里面了解你小孩，哦，原来比如说我会问说有哪一个你全家去旅行，有哪一次是你最喜欢的旅游，然后你可以带看小朋友带出来什么东西，然后跟你说为什么，那其实都给我很多，就是以一个父母的立场好了，给我很多一些提示啊，或是我会就知道说哦，原来我小孩那么喜欢上次的 camping， 那以后我可以多做这些的活动，就是让我找出他的兴趣。那所以我后来原本我们是想说，如果时间上有，就是原本我们其实有开个玩笑说想跟你们玩这个游戏，然后就是如果是我问你们的话，我可能会问说现在大家舒压的方法是什么呢，然后请你们都去找找看，然后看你会带什么东西回来分享给现场的做的学员。那我猜呢，有些人可能艺术就是会弹琴啊，或者拉小提琴，可能会带回一个就是跟音乐有关系的东西，对不对？那我想看有些人呢会说哦，我最近很喜欢煮饭，因为我压力大就喜欢看心思。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哇，我每次心情不好就喜欢喝一杯波霸奶茶，然后甚至呢，我猜有父母会说，那个我最近常常身边都有一瓶红酒。那我最近我们也我先生跟我分享说，他最近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碰到一个卖酒的那个，应该是说酒庄老板吧，他说他们最近忙，非常非常忙，因为几乎货都来不及出，因为大家都非常想要买这个红酒，所以这个游戏你看你可以用到很多不同的方式。所以呢，我刚刚提到说跟家，就是家跟你的朋友啊亲戚啊，有可以有网上联络，你甚至也可以把这变成一个游戏跟大家玩一下，就是提供一些这些不同的各种沟通，当然可以使用的沟通方式和小孩。那我们到下个 slide。下个 slide 呢，就是我们常常是会说，我们就是小孩子的第一个父母，所以我们希望自己，就是我们要呼吁大家用自己像以身作则，自己学会分享自己的情绪，然后学会分享一些你在处理事情上面的一些方法。那我这个 slide 呢，青华帮我按一下，这个 slide 就是会说。 我们要先观察小孩子的情绪。那我上一堂课讲到说，我们要观察小孩子的注意力，同样的情绪也可以用观察的。那你可以，比如说你看到小孩今天回来脸嘟嘟的，你可以说，那你今天为什么今天心情看起来不是很好？这是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引导他说出自己今天生气，就是今天的情绪上面的一些反应。那也许你的孩子有这个例子说，哦，今天有同学在背后取笑我，我很生气。那你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跟他继续分享，就是你可以讲出你自己以前的经验，当一个 model 那样示范。你可以说，哦，我了解你的感受，我有同样的情况发生过，我小时候也有朋友在我背后说我的坏话，那时候我很难过。后来呢，我就去找我几个那种闺蜜啊，或者那种好就是比较熟的朋友分享。然后呢，分享后呢，我们就决定一起，就是有朋友跟我一起去撞单，一起去跟那个讲坏话的小朋友问他说，为什么你这样子说我？结果会发现呢，从另外小朋友解释的这个过程中发现，其实又是一个误会。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可以分享给小朋友的方法。那我顺道提下，像我在学校常常也是，就是到了四五年级，或者常会有一群女生常会吵架，或是明明就是好朋友啊，可是下礼拜又不是啊，然后就是有很多误会，然后也是说他会听到说哦谁谁谁讲我的坏话，然后他们就一直没有办法，好像有个结没有办法分开。所以说呢，我常常就会把这些 involved 的小孩都叫来我的 office， 然后就一直请他们发就是分享一下他们现在的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就是让他们解开这个结。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那看一下下个 slide， 又回到那个回到 Jasmine 老师这边。好， 对，所以接下来啊，谢谢群荣分享那些很多的那个建议。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常常在用再来教孩子去控制自己情绪的部分。那其实这个影片呢，会是要跟大家是用一种用故事的方式，用动画的方式来让那个孩子知道，这个乌龟他如果生气的不好，开始生气的时候他会怎么做。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我要把这个连结放在课后的讲义上面。那请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去，可以跟孩子一起，跟你用你家里如果有比较小的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看，可以跟孩子一起去探讨说 OK 这个乌龟生气了，那他做的是什么呢？他现在很生气，那他下一步要做的是他深呼吸三次，然后再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其实我有很多想要跟大家说，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概这个原则是什么。那其实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更仔细跟大家讲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去跟小孩子教说这个乌龟Tucker Turtle 的 strategy 是什么。那我们也会，你也可以去从课后的讲义去上面去看说他们有很清楚的解释你可以怎么样跟你的小孩子去做这个 Tucker Turtle 的 strategy。 好，然后下一个啊会变是 Francis 要解释讲更多怎么管理情绪的活动。 不好意思，忘记把自己on mute了。我要分享，我想分享这个剪贴活动前，我想说一下那个 Tucker Turtle， 就是之前听到那个 Justin 老师分享，我就自己也去放给我儿子看，因为他最近就很像这个 Tucker Turtle， 所以呢，我就给他看看，然后希望对他有用，然后发现非常有效，就是他马上就跟我说，哎，这个 Turtle 就是好像是我。所以他自己就是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了自己。那时候也是比较晚的，所以我也就还没有机会去做刚刚那个 Justin 老师说的第二步的那个讨论。所以可是我可以建议大家，就是还蛮好，这个 story 还蛮不错的。然后你也可以印出这些书，因为后来就把它印，它里面有一整个系列的，应该是说一整本书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把它印出来，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resource。然后呢，我讲这个剪贴活动呢，其实我最近也在找一些什么活动可以给我学生用啊，或甚至跟我自己的小孩子使用，因为我发现最近大家的情绪很像都比较不好， 一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在家里很久了，然后很多活动都还没有恢复正常。那这个就是只是要分享说，你刚刚 Talker Turtle 是一个故事方面的，用故事的方法来讲说一个深切乌龟的故事。那这个呢，就是用剪贴的方式来讲说，你生气的时候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使用哪些工具来让自己就是feel better， 感觉好一点。然后呢，像这种东西我分享给我的儿子看，他就比较没有兴趣，他比较喜欢那个 Talker Turtle。 所以我们就尽量，像 Jasmine 跟我就想，我们想法是尽量找出不同的东西让你自己试试看，然后看你的小孩对哪一种方法比较有趣，比较有兴趣去学习那样子。那下一个 slide 呢，这个也有在 resource 里面。下一个 slide 呢，就是要讲到说，当你有，因为之前看到问那个 feedback form 上面有老，有一些在现在是老师的老师们就是提到说，像有的时候上网课会有学生一上网的时候好像就心情不是很好，会就是极度的生气啊，或者是伤心或者什么的，那要怎么办？那我在就是如果你在上课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最，因为毕竟在上课，可能只能先稍微的安抚他说，哦，老师看到你现在很像有一些好像心情不好或者什么的，等一下我们找个时间来聊聊，你要不要先去喝个水，或是要不要先去休息个一分钟，或是就是你觉得根据你的了解，他做什么事情可以让他暂时的恢复一下心情，然后再请他回来上课。那这些都是等于你也是在教他怎么管理他的情绪方法的一个步骤。那我现在那另外呢，如果你真的有时间跟学生或是家长，就是有时间跟自己小孩子在讨论说他为什么今天非常生气或很挫折的话，你可以帮他做这个所谓的问题，解决问题方案图表。那这个例子是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就说，我的游泳教练对我又凶又不好。那你可能听了又觉得不太了解他讲什么，所以你可以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当下的情况发生什么，那我想多了解。那他就说，哦，他就说出他的原因，他的原因就是我的游泳教练叫我游快一点，可是我已经尽力似的游出我最快的速度。所以这小孩觉得他的努力并没有被他的教练看到，所以当他觉得很挫折，他或是甚至有点生气。然后亲朋友可以帮我按一下那个下个 tab。 所以呢，所以你帮他解决这个当下这个困难的时候呢，你可以帮他画出一些可能以后可以采用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同时你也可以给建议。那这小孩可能他生气的时候就会说，我要换一个教练，或者下次游泳课的时候我不要下水游泳，或者我明年不要参加这个游泳队，或是也许呢，他稍微讲出那些比较愤怒或生气的想法以后呢，他会平稳下来，就会想到说 ，OK， maybe 下次我可以跟我的教练老师谈一下，或是分享一下我上次的感觉。然后呢，也许我们是听者，也可以说，哦，可是我觉得你很尽力了，所以说呢，那你要不要也让提醒自己说，其实你自己也做得很好了。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得到别人的正向的这个鼓励，也可以学会鼓励自己。所以这就是给大家一个例子，一个 example。那下个 slide要讲的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说，会有当一个人有很多情绪的时候，尤其是小孩，要怎么办呢？怎么帮他疏解这个压力啊，或者是挫折感，或他很伤心的时候啊，或者是很生气的时候怎么办？那所谓的这些，有些在学校，我们常会说，这小孩子有没有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 coping tool， 就是属于他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些应对工具。那其中这两个图画你会看到，就是有些小朋友他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他喜欢画画，他会让他很疏解他的压力。有些小孩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跟人家口述他现在发生的问题。那亲王帮我再按一下。然后甚至呢，有些小孩呢，我们就会跟他生气小孩都会说，你先深呼吸，让你自己缓和一下你的心情。然后我们还会，有些小孩会说他喜欢阅读，因为阅读他可以暂时忘记他的烦恼。然后呢，还有些小孩就喜欢，可能 可以玩游戏 ，recess 可能快到了，那就先去跟朋友玩。那有些有时候我们会说，会我们现在 mindfulness 就所谓的很多那种，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mindfulness， 就是所谓像很多 yoga 啊，或者是 meditation 啊，深呼吸啊，这些都是有一些步骤的一些方法。那现在这个在学校常被拿出来讨论，说我们要教我们的学生怎么处理自己这些是比较有压力的感觉或是心情。那所以这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鼓励学生说，去想快乐的事情啊，然后做一些运动啊，甚至 yoga 什么的。那这个主要就是说你要提供不同的选项，然后你要找到这个自己小孩适合的方法，然后跟他练习，让他生气的时候或伤心的时候才知道他可以使用哪一个。好，下一个 slide， 谢谢。那这个我要分享的就是呢，其中一个情绪管理系统啊，那它的原创者是一个叫 Leon Kuiper 的一个，像是他是职 occupational therapist， 是职，应该是说职业。他是叫什么 occupational therapist， 叫职疗职能治疗师，职能治疗师 OK。 所以他职能治疗师对小孩子的这个所谓的那些感官啊都非常的了解。那他在跟一些特殊儿童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小孩子常常觉得控制情绪或情绪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 idea， 所以他呢就想出一个有系统，甚至你可以用眼睛就看得到的一些分把你的情绪分为在哪些区域的方法。那我想分享一下，那这个像平常如果有像小一点的 workshop 的话，可能我们他有时间可以教你怎么学会，然后教小孩子使用。那今天就是当然跟你分享一下有这些资讯，如果你 Google 的这种 regulation， 你会看到非常多这种类似这样子的课程。因为这个 Lia 他写完这本书以后呢，很多教育界的人啊，或者很多可能甚至 counselor 都非常喜欢，然后大家都把它有时候会改编到觉得自己可以适合自己当下的学生或是孩子的用法。那这个最主要就是说情绪会分成四个区域颜色。那下一页呢，你刚刚有看到说等一下我们会讲，那主要我们希望学生可以保留在，或是小孩可以保留在绿色，因为那是你代表你快乐的状态。那好，我们去下一个 slide。 OK， 所以帮我再按一次，谢谢。好，那第一个呢，我等一下给你解说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些很像是那种 traffic sign 的东西。对，第一个我刚刚讲过有四个区域嘛，第一个就是红色。那红色区域一般是讲是去控制的行为，或是放极度的生气啊，或是愤怒的这类型的emotion。那当有那种 emotion 的时候呢，莉亚就会说我们要教学生怎么或那个孩子怎么 stop， 所以他就画了一个 stop sign。那到了黄色的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希望那个小孩可以开始 slow down， 所以要画那个 slow。 那黄色的区域主要是在讲一些像有时候小孩会感觉到焦虑啊，或者是很惊讶，或很担心，或者是过度兴奋，这些都是在黄色地带，所以我们需要那个小孩子开始做一些事情来 slow down 自己的这个行为。那绿色地带就是表示他就是描述我们平静的状态。一般呢，像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状态，或是我们在可能看电视啊，或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一般都在 green zone。 那我们希望就是他整个这个课程就是希望说学生要学会怎么回归到绿色的这个地区这个区域。那蓝色就是一般会讲到描述到比较低潮的状态啊，比如说我今天生病啊，很累啊，或是我今天就很 sad， 或者很无聊。然后同时就是他有做一些善作，如果你到蓝色的这个区域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做一些活动，让你自己休息，或者让你自己恢复到绿色。那我们来看下个 slide， 下个 slide 呢，就是一个 简单的图，我刚刚就是用文字来解释，我觉得这个图可能会比较清楚。基本上呢，它就是说你的心情可以分成四个不同颜色的 zone， 所以有蓝色、绿色、黄色、红色。那它代表着 某些心情会根据刚刚的那个definition 会放在不同的这些 box 里面。然后底下就讲到说，我们要怎么回归到绿色，就是所谓保持平静的心情。那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有喝水可以去运动啊，喝水啊 ，work push 啊，就是讲到我们上一堂课用的那些 brain break 的 strategy。然后还有甚至画画啊，有时候暂时忘记自己的烦恼啊，因为一直想着自己的烦恼也对你自己的身心不好，就有一些不同的所谓的 coping strategy。那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要怎么做。那我们到下个 slide 来看。所以我这个就是，如果这个系统呢，你有兴趣的话，或是学会的话，在课堂上甚至在家里都可以使用，因为你可以引导你的孩子啊，或是学生，就是做个 check in。比如在家里，你可以用杂志啊，剪出说不同的一些活动，可以让我疏解的一些活动，或然后你也可以做，就是帮他写下说哦。黄色的时候就是我 too excited 的时候，或是很 hyper 的时候，或是什么的，然后你可以帮他这样分类，然后用这样子的颜色方法来，有时候来提醒他说，哦，儿子，你现在有点在蓝色这个区域哦，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下那样子？然后他就会听到说，蓝色代表我either是无聊，或是我现在看起来就是没什么精神那样子。然后在课堂上呢，就是老师也可以说跟学生说 ，OK， 我还没上课前先跟学生 check in， 说哦，我们大家现在的心情如何？大家是觉得坐不住啊？我们现在是在黄色地带啊？还是说我们现在已经都在绿色，可以开始学习了？那最后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在网上搜寻，你也会看到类似像这样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一个，也是用这个情绪Zone the regulation 这个 idea 来做出一些表格，让那个小孩子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当我感觉到生气的时候呢，我要去深呼吸，然后我快乐的时候呢，我可以继续怎么保持这个心情。好，那然后下一个，那这个另外一个呢，我现在越讲越快，因为我看到时间快没有了，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我讲太快的话，就请反应。那这个下一个又是另外一套情绪管理的这个一个算是一个也是一个 program 吧。那它其实这个还蛮好上手的，所以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有时候用一堂课的时间就可以把它里面的 idea 都分享给你。那基本上它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碰到的问题，小孩子碰上的问题呢，都有不同，我们会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反应。那这些问题的大小呢，和我们的反应呢，跟就是和情绪都需要是同等的。所以你不能说，等一下我会有一个 example， 可能会让大家比较容易懂在讲什么。那主要就是我就直接带到下一个好了，我用下个图来讲解给大家听。那所以说问题会翻成三个 level。small 跟 medium 跟 大 big， 所以呢，如果是小问题的话，一般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去学校吃午餐，妈妈没有带我喜欢的食物，可是这个呢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我们不会说，我们会教小孩说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所以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的反应要很平常，就是甚至不需要有反应，或是很小，那你可以自己处理，你就先可能先找出你至少带的，可能有带其他的零食啊，或者什么可以先吃。那你然后我们也会教小孩说 small problem 的时候，你有时候小孩分不清楚什么是 small problem， 什么时候是 medium problem， 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说，你用你的心情感觉来帮助你，决定说你现在是碰到多大的问题。因为像如果你碰到那个 medium problem 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比如说就是功课不见啊，或听到朋友说你坏话，那这样的问题呢，一般小孩我们会说你先试着处理不了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大人帮助。那在中间这个 problem 的时候，你一般的心情会比较紧张或者挫折感啊， 或是会有小小的失望，所以这些呢，就是用这些心情特征可以帮助你知道说，哦，那我现在的反应要多大，我要怎么处理。那当你看到这个大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跟小孩说，碰到 big problem 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大人帮忙。那这些类型的问题是说，如果你发现哪里失火了，这个你一定要去找他来帮你，或是你打翻的汤被烫到了，现在烫伤了，需要找人帮忙。那在学校有人打你，或是有人欺负你，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都需要大人帮忙。那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如果可以教小孩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呢分成不同的轻重的话，他就可以有比较知道说我要怎么解决这个现在碰到的事情。那你会看到我特别放绿色比较多的例子，是因为其实有很多问题小孩子要学习说都是小问题，像写字啊，铅笔笔芯断了，不用来找妈妈说我的笔芯断了，你可以自己去削铅笔，或者是写功课，橡皮擦不见了，也不用来跟老师说我没有橡皮擦，你可以自己去处理。所以就是这个 size 的 problem， 我觉得它最美丽的地方就是教会我们的小孩子一些所谓的 independent problem solving skills。好，那我们到下个 slide。哦，这里就回到我们要讲的是 friendship skills。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很多怎么控制情绪啊，找到问题解决的方式。当然，我们还有一些 friendship skill 是需要教的。那什么是 friendship skill 呢？是轮流，比如说是轮流分享玩具，同理他人感受，那与他人沟通合作。那为什么这个 friendship skills 很重要呢？我想要这边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quote。这个 quote 的意思是在说，最可以预期孩子长大之后如何可以融入社会的原因，不是说学校成绩有多好，而是他们可不可以跟其他孩子处得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工作上有很多与不同个性的人相处的机会，那常常我们可能只在意孩子的成绩有没有 A 或是满分，但我们忘记其实更重要的是教育他们基本与人相处。如果与别人，比如说与别人不合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聆听别人的声音，一起沟通？怎么可以去体会别人的感受？或是说让他们知道每个比赛都有输赢，这次不是你的没关系，我们恭喜别人，下次再努力，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觉得挫折或是觉得自己很没用。当然，很多很多我们是可以探讨 friendship skills 到底是包含什么的。今天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就分享几个大重点，让大家知道可以怎么做。那怎么去 overall 怎么整体来上怎么可以去促进那个 friendship skill 呢？第一个，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轮流的分享性重要性是什么？为什么要轮流？为什么要分享？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同理他人的感受？那我们要具体的去示范给他们看怎么做。那我们可以从玩家家酒的方式啊来做一些角色扮演，或是说用故事书的方式，或是说用提供建议的部分。比如说你可以说，我知道弟弟也很想玩乐高，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做弟弟也可以玩得到玩具，让他们去想方式去怎么去分享，怎么去轮流。当然一样很重点的是，当他们去做到了这些事情，不要忘记给他们一些正向的回馈。那我们在下一页啊会提供我们就以分享来做例子好了。那我们可以跟孩子讨论为什么要分享，比如说分享可以让你交到很多朋友啊，你如果下次跟，比如说你下次跟另外一个孩子玩的时候，跟 Emily 玩的时候，他也会跟你分享玩具，那你就可以玩更多的玩具。那也是当你也是可以跟孩子说，就是当你注意到其他孩子在分享玩具的时候，你也可以特别的跟孩子说，看 Emily 她跟她的妹妹在分享一块饼干，可以让孩子去注意到分享到底是什么意思，分享的行为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也可以青龙可以帮我按下全部点出来，这样就会有两个 quote。 好，那你看到孩子在分享的时候啊，比如说孩子可能有 还在学习分享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出现分享的一个状态，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在分享东西。那你可以去用赞美的方式，比如说就像蓝色框框里面讲的，你可以说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crayons with me， 谢谢你分享蜡笔给我。或是你可以跟他说，我今天从学校来接你的时候啊，我发现你在跟 Anthony 分享玩具，哎，哇，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在做的行为是一个分享的行为，是一个好的行为。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brainstorm， 一起去想，哦，原来我下一步可以做的事情是分享。比如说今天我们有个点心，有一块饼干，那我们只有一块饼干，欸，那我们但是我们有三个人，有爸爸妈妈还有你，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可以让他们更加的去了解说从这个问题什么是分享。好，然后我们下一个是讲用一个书来解释好了。那我们可当然我们前面有讲到，我们可以用阅读书籍的方式呢来解释，来跟孩子解释什么是分享。那这个是一个推荐的书籍，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这个书籍呢，你可以在念书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书的角色两个小朋友在分享一盒蜡笔嘛，那你也可以在阅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啊，你也可以引导孩子去说，哎，那你可以告诉我你怎么平常都怎么跟你的朋友分享一盒蜡笔的吗？或是你怎么跟弟弟分享蜡笔的吗？这些的部分你都可以跟孩子去做引导，再去做探讨的部分。好，那现在下一个影片啊，我觉得下一个影片呢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也想要跟大家，因为只有30秒，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了。其实是老师，我觉得这影片非常好，是老师如何引导孩子去做分享的这个动作。 And you want to play with that one? Please. May I have the block? Very good. Can you push Miss LaShondra? All right. That's good. I like how you guys take turns. Very good. OK，所以这个例子呢，比较是属于是 take turn 的部分，但是大家可以去给有一个 idea， 那这个老师是怎么去引导这两个小孩子去做 take turn， 去做轮流去做分享的这个行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最上层的，如果说我们已经试过这些。在家里试过这些策略，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专家的建议，我们可以怎么做？那 Francis。 那我们就直接到下一个 slide 吧，然后帮我再 tap 一下，谢谢。把它，我就全部就 show 吧。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我们今天是三点下课，所以说呢，我们完全 go over time， 所以很抱歉用了大家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大概快速讲一下这个最后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想说就是想要传达的这个，当你到了金字塔的这个最上面的时候呢，你要开始要寻找专家的介入。那是我们当父母的啊，或是老师啊，或是爷爷奶奶，想要怎么帮助这个传达这个小孩子的需要给专家，需要做哪些plan？ 那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想要提到的是，就是提醒大家要记录一下小孩子这个成长碑的这个记录。然后那我们接下来有两个 slide 给你看那个照片，你可能就会懂我们在讲什么。那我们想要提供就是说有个 app， 就是政府给的 app， 是完全免费的，你可以上网用，然后它上面都会问你一些问题，说小孩子有三岁了有没有讲话，或是第一个字是几岁，这些都会对以后你要去找专家讨论的时候会他们所会需要的资料。那个 Jasmine， 如果你要讲就是要串言的话就讲吧。 你可以点下一页吗？就对，这就是这个 app 里面的内容，那就会是跟大家说， 这个孩子每个发展年每个发展里程碑那个这个年纪的孩子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他不是只是会用一段字来跟你说 OK 这孩子要做什么，他会给你一段影片让你去更加的了解这个孩子在这个岁数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你可以去做观察，可以去看说孩子有没有做到，可以去写下这些记录。那这个软体很好的不只是他是 CDC 所提供的，也是因为你做完记录之后啊，你可以把他这些 report你可以把这些报告印出来，然后当你去跟小儿科医师看的时候，你可以跟小儿科医师分享，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我们可能在家里看观察到一些小孩子的行为问题或是发展状况，但是其实小儿科不是家长，他不是常常在跟你的小孩相处的，所以有时候你跟他讲，他可能觉得哦，我觉得你的小孩还好啊 ，OK 啊，没问题啊。所以你这些观察的记录啊，你可以提供另外一个数据，可以给小儿科医师去观，可以给小儿科医师去了解，那他就会比较知道说 ，OK， 那我下一步可以建议你怎么做。好 ，Francis， 听龙可以回去一下。OK， 我刚刚就是。那个 slide 就是提到一个所谓的，没关系，我们就讲下一个吧，我可以把它带进去，谢谢。就是刚刚那个 slide 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父母可以开始记录的这个资料呢，就是开始观察你的小孩子的行为。那这个网站呢也是免费的，我有把那个 source 放在这边，你可以就是上网 email 他，他就会给你这个 form。那这个 form 就是有一些表格可以帮你填下来说，哦，我看到小孩子平常他有 antecedent， 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情况，有什么样，就是事情发生前他会有。他可能是什么状态啊，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就给你记录在那个格子上面。然后说到 B 就是 behavior 的时候，你就会讲说，哦，他大叫，或者是丢东西，或者是他是他种种的行为。然后 C 呢，就是他的，就是他做了这个大叫啊、丢东西行为之后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叫 consequences， 并不是说他怎么被指骂，或者是被处罚，但是指说他的那个结果是什么？是说他得到他要的东西呢，还是他继续哭闹，还是他就反而不生气了？所以就是用这样子记录的方式呢，你把这些资料带给专家，他可以帮你比较有利，就是有利于你的方，就是你的 concern 可以帮你分析说接下来要怎么帮小孩。那这些东西呢，就是也是大家就是呼吁大家跟小儿科医生讨论，然后他会帮助你寻找到最适合你可以帮助你的一些专家。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应该是我们最后一个 slide 要对回到这个 好 言。 好，谢谢两位讲师。那我们就是也很快的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哈。好，首先就是我们同样的发了一个 email 给大家，然后有的连接是客户问卷，麻烦大家务必反花两分钟到里面写一下。好，里面只有几个题目而已。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虽然没有下周的课程连接，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您能够如果今天您的荧幕显示名称不是我们指导的名字的话，麻烦您还是 email 给我一下，这样子我们能够做好一点的统计，也为我们的课程能够有一个好的 wrap up。好，那再来就是我知道我们有很多课程的时候有收到一些学员，有时候会 miss 掉，有时候又收得到。那有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请大家把四台生命教育学会这个 email 地址加到你 email 的通讯录里头，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成为你的一个朋友。要不然有时候信箱会自动把某一些讯息当做这种群发的垃圾信件，直接就转到垃圾信箱去。那我们上一次就有学员说，他一直都没有收到课程，一直到我们寄了缺课通知他才收到，那已经来不及了。那后来他回去查，的确其他我们的上课通知啊在那一周之内收的送的三封 email 全都到垃圾信箱去了，一直到缺课通知他才出现在他的box 里面。所以请大家务必做这个动作，避免以后不小心做miss 掉一些机会。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未来的课程，就是刚刚提到11月份的课程， 请大家密切注意啊，您的 email 还有我们会再联系通知。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会把时间再交回给两位老师进行 Q&A 的时间。同样的，我们要请大家在提问的时候针对于今天的课程上面来提问。如果是比较个人的一些 consulting 的部分，可能就不太适合。好，那请大家配合。那如果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您没有办法参加，也欢迎自己下线。谢谢大家。好，那我现在我知道刚刚有因为噪音的关系，有把大家都关注，应该说不能让自己解除。好，现在是可以解除了。好，所以如果您有问题的话，麻烦您用Zoom 上面的举手功能，然后我们会邀请您发言发问。 对啊，我想要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就是我们我跟 Francis 真的今天准备很多很多内容，想说真的都很重要，想要跟大家分享，但是不小心的就超过时间了，所以后面讲的有点快。那我们也希望说之后有机会啊，因为很多很多的 strategy， 像Francis 刚刚说的，不是一次可能就能讲清楚的，那真的要上手，可能真的又要花一两个小时。那可能希望之后啊，我们有机会，那就是可以针对每一个 strategy， 然后可以跟家长们去做引导。但是在这边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超时了这样子。 好，有没有人要提问？好，我没有看到人举手哦。好，有，我们有Jennifer。 你好，又是我来问问题了，谢谢老师今天的讲课。那中间其中有一个 slide， 就是把他们的就是小孩子的 behavior 分为 smart 跟 not smart， 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自己有一点，因为通常我不想要教我的小孩说这个是聪明，这个是不聪明，因为我会怕他有一股说啊，那他就是因为通常你就是说你是 praise the effort， not 他是不是够聪明，这不会起一个冲突吗？就是蛮就是 specific to that slide。 那个因为刚 请问是这个 slide 吗？ 对 对 对， 所以我可以先讲解一下，因为有些东西就是毕竟要翻成中文，可能会不恰当。那这就是一个 example。那我们一般跟学生，就这是一个蛮这是一个Center for Intervention 他们出来的这个 resource。那一般呢，他这个 smart 是在说，只是完全是指说这个 coping tool 是不是一个好用的 idea， 还是一个不好使的 idea。所以他并不是在说跟那小孩说，你用这个 idea 你是 smart， 你不用那个 idea 你就是不 smart。所以他只是用一个可能他觉得小孩子比较容易懂的这个方法来讲。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它翻成中文的话，那个聪明跟不聪明，就是完全就是把这个意思，有点像，没有达到他这个 table 的这个意思，这样讲吧，解释的好不好？ 那其实我会自己想要把它， 你可以改成说好的方法，或是不好的方法，或是说适合我的方法，或者是不适合我的方法，对对，就方便你自己改。但是对，如果有怕说会误导小孩子说自己聪不聪明的话，那就千万不要用那个字。 好，我最后再一个问题，上一次课堂上有提到说我们这之后可能会分小组再继续学习，那这次没有听到，是这还有这个活动吗？还是有改变？ 哦，这个我来说明一下。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因为像两位老师有提到，就是这个课程是比较算是基础，所以就比较广度比较够的，因为这比较适合说大家都可以来听，然后有个基础概念，说我们在家里不管是对我们自己的小孩，或者对我们的学生，我们可以做哪一些事，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够帮忙 support 掉我们的孩子。那可是因为每一个就是，比方说我们这次限定的是3到8岁，可是光是这3到8岁其实就可以分成好多年龄段。 然后你所在的地区啊，然后小孩子的个性啊，家长认为的需求等等，还有很多不同。所以我们有想到说，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市台有在考虑，就是是不是在各地能够帮忙连接起来，然后去提供比较小型的工作坊，那就能够提供比较 focus 一点的课程来当然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开20场，然后 focus 在20个不同的 focus 的工作坊，只是说我们可能会着手去做这样子的事情。那现在在筹划中，我们的确从上个礼拜收回来的问卷里头有将近差不多48-49% 的学员是说有这个需求，就是给的需求度是4%或5%的，有差不多将近50%。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确也会开始去评估，然后看看怎么样能够把这样子一个小型工作坊把它实际能够计划出来，然后执行，让大家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学习。 好了，谢谢你，非常 谢谢。对，那我顺便也回答一下，因为我刚刚也在那个 chat 里面有看到有人是私讯我的，那就是怎么样知道我们其他有没有相关的这一些课程？ 那这个是他们的班班 啊，或者其他主题的课程，那就是如果说在生命教育学会的脸书会发布，然后也会发送给就是各位参加过的，我们都会继续发 email 给大家。那可能如果这个主题不是你觉得这个主题不适合我，或者这时间我没有办法，也欢迎您介绍给身边其他需要的朋友。那我们希望说既然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我们也相信我们邀请的都是非常qualified 的讲师来给大家这些information 跟 sharing， 所以希望能够达到最好的效益，有越多人能够受越好。好，谢谢。那再来我们请 Ashley。 老师，谢谢你们上个礼拜的建议，我回去试了以后很有用，就是现在小孩子他上课就可以专心上课，就不会急着想要玩一些 education， 然后我们就中午给他玩，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好很多，谢谢。然后今天呢，我主要是就是想要问一个是 size of the problem， 就是我觉得我的小孩他，你们听得到吗？请问，我想要问就是，我觉得这个 size of problem 我非常希望可以 take away， 就是 apply， 就是因为我常常觉得我很无力，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小孩他为了很小的事情可是崩溃，然后失去控制，我都觉得希望他可以把力气留在做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上。可是我希望今天回去我可以跟他练习，就是跟他讲说有些 problem 是你可以 independent 去 solve，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讲可以让他知道说我有同理心他，因为对他来说那件事情真的是 very bothering， 所以他才会 explore。 可是我就想要问更仔细一点说我要怎么再问他说，比如说他今天早上在算珠算，然后他只要一个题目就是他 double check， 他发现他 double check 的时候算的答案跟他之前的答案不一样，他就会崩溃。可是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个东西你 double check， 那你就在 triple check 就好了，就是不需要崩溃。他可能就是发现他第一次算的跟第二次算不一样，他就会先崩溃。可是我想要跟他讲说这件事情是 size is small， 因为你可以自己 solve it。可是我又不需要否定说他心里头就是有那个很 frustration 的感觉，所以假如我今天要去跟他说要怎么样说会比较合理，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我来回答一下，我想一下，像一般好了，就是像我如果说我在教这堂课的时候，我会先请父母跟小孩子在 他其实心情好的时候跟他讲这些你要推出的一个 size 的 problem 这个理论嘛，那你就会跟他说你可以自己就大概先规划说我知道常发生的是哪些事情，然后自己心里有个谱说那是 big problem small problem big small 还是 medium， 然后你在教他的时候就可以把它都列出来，然后甚至你可以跟他说哎，你们想想看我们现在平常在家里会碰到哪些问题，然后都把它写好，然后让他来帮助你规划，然后你跟他说 small problem 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中 medium problem 是什么，然后 big problem 是什么，然后由他来跟你再学就是帮你分配在什么袋子的时候他就也在学习，然后呢像那个珠算你可能就会把它也写成是一个 T， 然后跟他说 small part 是你可以解决的，然后没有生命危险，然后是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就把它做成的，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教他。那另外就是你刚刚有跟他说，我刚刚有听到你说你有跟他说哦你 check 两次算是还错了，那就 check 三次，那可是那样子就是有一点像你的鼓励并没有他没有接受到，因为他要听到应该是说哦妈妈听到我已经 check 两次可是还是错，所以我其实有试着想要赶快写完有想要正确答案那样子，那你就是只是回应他那个说哦我刚刚看到你其实很认真在写这个，然后呢虽然答案还不对话，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有突发状况需要有三次，你就这样说，而不是说让你 check 三次就好了，因为这样来说你并没有接纳他那时候当下的反应。那其实任何一个东西就是反应要先让他反应先 calm down 以后你再来讲这些理论上面的东西。 对，就我刚刚也是想要补充，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的 control emotion 还有 coping tool 的部分，那你刚刚讲到说孩子一看到他算错他就会很挫折，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可以跟孩子去找到说 OK 那你看到这个问题开始觉得挫折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 calm down， 然后就是可以用我们刚刚在 slide 上面所讲到的一些 strategy， 或是你的小孩子如果大概是 preschool 的年龄的话，其实 Tucker Turtle 真的蛮有用的，你可以让孩子去看一下这个影片然后去理会一下 OK 我可以先深呼吸个三次，然后或是说像 Francis 刚刚讲到的不同 coping tool 他可以去我们可以去想想别的方式，然后让自己的情绪稍微受到控制，那这时候啊你可以再去跟他去多说一些说明，那他也会比较可以冷静的去接收到。嗯， 谢谢。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高品质的环境，就是我小孩子他在学校可以跟小朋友和睦相处然后也很受欢迎，可是他在家里就是很容易就喜欢跟妹妹故意去闹妹妹，然后跟妹妹吵架，就是我觉得小朋友他其实就是在学校跟在家里的行为差很多，有时候也会让我觉得为什么在学校可以对大家那么好，就是他的就是家里跟学校就是中间差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他可以在学校对别人很kind，可是在家里就会对妹妹很mean。 当你在谢谢妈妈的问题。那你刚刚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就有在想，那我们回归到我们一开始所在讲的，我们行为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嘛？那你刚刚讲到他很就是在学校都没有跟小朋友吵架这个问题，那反而在家里就有跟妹妹一直吵架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去想想，刚刚很多不同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是说在家里他可能比较不知道要怎么做，在学校老师就有定很明确的规则说我们都要分享我们都要轮流，但是在家里他可能觉得哦，我都可以，就是我比妹妹大我可以随便拿妹妹的东西我可以玩之类的，那所以这个啊就是会比较幼，如果假设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还要做很多不同的分析了解，去了解到底原因是什么。那假设是这个原因的话呢，那就可以 回到我们刚刚 slide 上所用的家规的部分，那可以去教导他们去说 OK 我们要怎么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那去引导他们怎么去跟妹妹分享玩具，然后给他们一个明确的规则啦，所以就会比较也这样，希望这样也会达到你的问题。 好，谢谢，我就来做那个 poster， 然后定家规。 对啊，对啊，要就是越简单越好，你可以先从三个开始，三个开始试试看，不要一次给他们太多，这样他们就会很 overwhelmed。 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请江如。啊，稍等，江如，你现在是 mute 吗 ？OK， 不好意思。好，谢谢，可以听到了吗？ 可以。 好，那我先我有两个问题了哈，一个是说我们刚刚看到有那个zone of regulation， 就是说那个什么 green zone blue zone 的这一个部分哦。那我跟我的孩子其实他这学校已经有教过，我们也在家里试着就是说来分辨这些。那我碰到一个问题是说，他常常到现在我们还在 argue 这件事，他说。让他玩线上游戏才可以让他恢复到 green zone， 那这一点我一直反对，我说不可以，我就说 that's not part of it， 他一直我们还在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要怎么来引导他，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不聪明、然后我有第二个问题是一个说，因为他现在是小学三年级男孩子，那他在学校是说他是被平时说gifted talent in mathematics，那他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看到是说，他跟我说他不喜欢到这个当这个 gifted student， 他说因为他觉得万一有不会的，他很丢脸。我觉得他就是不喜欢失败的感觉，我相信很多孩子都是。那这个部分我要怎么去引导他？因为我有时候发现他就故意不做，他就说我不要回答好，因为我回答好老师就会给我更 challenge。所以他不要，他只要跟大家一样就好。好，谢谢。 那我先回答那个 zone of regulation 那个问题。那刚刚听到说小孩子他自己所锁定的这个 coping tool 是玩电动玩具可以回到 green zone 嘛？那你可能要先跟他有个共识，是说，就像在学校那是一个 choice 吗？不是，他学校的 choice 可能是别的。同样的，在家里。那个也是不可以是那个 choice， 可能就要有一些有点像家规那样子。那至于他会说为什么不可以，你可能就可以说，因为我们家里有另外一些家规是说，可以你功课都做完的时候，星期六才可以打接的。我就不知道你家的规定是什么，可是你就可以举一反三的讲给他听。那听起来他很像对 logic 这种东西蛮能接纳的，所以你就是要讲是讲 logic 方面的跟他接受。然后接受后呢，你甚至可以，我们上次第一堂课有提到说，可以签一个有点像签约那种约法三章那种签约方法。如果这种东西都要很适用的话，你可以试试看。然后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先这样子回答一下。然后刚刚第二个问题， 就是 忘记了。 他第二问是说，他在学校是就是 mathematics OK 的。对，那想 他不要。 嗯，这是老师跟他说吗？还是 这个是二年级结束的时候，学校就做了这个算 testing， 然后老师 recommend the second grader 的 teacher， 然后他去了，然后他evaluate yes， 然后但是他跟我说他不喜欢，因为太多 challenge， 其实没有太多，我觉得是 you know， yeah， 就是这样。 那我是不太知道学校就是怎么分，因为像一般的学校，如果他是 giftedness math， 对不对？他的老他一直是有 higher math 的 class 可以去上，要不然就是老师会有一部分的小孩跟他一样是同样的能力，然后 keep them challenge。那所以你可以跟他说，在你班上也有，你可以找好是谁，你也可以就是给个 example 说谁的谁跟你一样啊，都一样在学。那所以就是我们。我们好像没有提到所谓的 growth mindset， 就是说我们自己要肯定自己，然后要一直很要 愿意学习的心态。就像我原来就是别人说我是很厉害了，那我觉得那种压力，那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方向来想，说跟自己讲一些正面的话。那也许那个这个方面呢，如果你觉得你讲话听不进去，他有时候会请老师讲给他听，因为我觉得老师会很愿意讲这类型的话。那有时候学生听的会接受力比较大，因为他觉得是老师说，学校老师讲的。对， okay, 好。然后我要补充的意思也是，你也可以怎么引导的方式，其实你也可以跟孩子说，每个人都会犯错，就是老师也会犯错，爸爸妈妈也会犯错。那重点是你犯错之后你怎么去学习，就是让他们知道犯错其实不是一件坏事，你讲错话不是一件坏事，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很想要分析是刚刚讲的，有时候小朋友就是老师讲的话就是百分之百有用，妈妈讲的话可能是 80%, 那可以就是那也可以跟老师就说，哦，我想要尝试就是让我的孩子知道其实犯错不是一个真的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很多很多我自己长大的过程，我也常常觉得我来这美国学习，那我很不敢讲表达我自己的意见，我怕人家听了可能觉得我讲的是错，但是其实这都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可以由这些话来引导他这样子。 嗯，好，谢谢。 好，我们下一位请新慧。 好，谢谢啊，谢谢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老师，然后我常常教小朋友怎么分享，所以我们常常都用role play 的方式。然后我在学校，我觉得孩子都很容易，就是他们会分享。可是如果用在我自己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我自己本身我也是会带他一起，就是我们念书，然后我们 role play, 然后他也知道怎么分享。那现在我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是家长，我自己是一个家长，我带孩子出去玩，那么呢 也发生了三四次，就是我的孩子跟其他孩子分享，可是呢有其他孩子呢就当下他不分享，然后他把东西呢也把我孩子的东西弄坏了，那这时候对方家长呢也不讲话的话，那我要怎么介入？因为以一个家长的话就变成是我的课题，我不知道要怎么介入。对，那我的角度也不是老师了，那么我该怎么办？嗯，谢谢。 Francis, 你要我可以先讲一下我曾经遇过的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有遇过小朋友也是像你这样子的例子，这样子就是小朋友很想要去找朋友，然后去 playground, 然后但是发现他想要轮流，但是其他小朋友没有要跟他轮流的意思，反而是推挤他。那我所去引导妈妈去怎么跟小朋友讲的方式，是你可能自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那个角色，不知道是我应该要讲，好像又觉得怪怪的，这样他之后会不会我的小朋友他的小朋友可能不想跟我的小朋友玩之类的。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去教导孩子去表达，比如说就是别人的孩子在抢你孩子的玩具，你可以去表达，让教你的孩子怎么去表达说 OK, 我可以你可以不要用抢的吗？你可以跟我说就是我可不可以玩你的玩具，就是透过你的孩子教导你的孩子怎么去表达，怎么去表达跟其他孩子分享的语言，就而不是只是透过你的方式，这样也是另外一种学习啦，让孩子去学习的方式。对， Francis 有没有要补充的？ 对，的确我有做过这样子的方式，那个孩子呢就直接就离开了。所以呢回到家之后，我的孩子就问我说，那他都懂得分享，然后也把我的东西弄坏了，那我下一次我还是想跟他玩，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玩。那我们还是一样 role play, 我用我的角度，可是呢我就不是对方那个孩子的角度，所以我很不虽然我可以知道我孩子心里在想什么，可是我不能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沟通。我的孩子四岁，对，我不知道要怎么跟我的孩子沟通，因为下一次这个孩子呢又把我孩子的东西弄坏了，变成我的孩子就大哭了，然后可是我不想要让我的孩子说哦你 他弄坏你的东西，你不要跟他玩。我觉得我的孩子应该要学会更要懂得去了解对方，可是我要怎么去引导他？ 那我可能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可能会跟小孩子说，跟自己的孩子说，那个这位在 playground 的朋友，他也在学习分享，那他还在学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要比较留点时间。那我很高兴你说还愿意跟他继续尝试的玩，然后你也可以当他的小老师，也许下次你玩具借他之前，你可以跟他示范一下正确的用法，或者先跟这个小孩沟通一下，说 oh, yeah. 哦，我可以借你玩。但是你要记得这边比较暗或是比较折这个地方那样子，那所以就是主要就是让你的传达，就是让自己的小孩觉得说，你也帮他想，就是帮忙他想出一个他可以应对的方法，然后让就有点像给他更多的所谓的 empowerment， 就是他自己可以自我回答的一个能力，然后他可以去练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对对，好的，谢谢，那我会来来当练习，然后跟我孩子一起练习。嗯，谢谢。 好，谢谢。那再来，我们请 Claire。 谢谢老师，两位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的小孩子现在是升一年级，一个多月前就是开课了。那开学的第二天，他就反应非常的失望，告诉我说，第一换老师了，他想要回去那 kindergarten 老师。第二，他非常失望，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去学校上课，在家里上课。那我当然是跟他解释，就是有关 COVID-19 的问题。那在上课一个多月以后，因为可能就是我这边要求也非常严格，学校也要求很严格，我们就是一定要按照学校的 schedule 去上课。那我相信他有很多的压力跟焦虑，所以呢，就是大概开学一个月多后，大概就是在今年这个月十月初，的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就是重复洗手或重复讲话，然后跟你讲话确认的这个问题。那我不晓，我想应该就是说，我查了一下，就是可能是就是压力或焦虑。那我跟其他的朋友提这件事情，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他重复洗手，他现在洗手的次数变很多，那很好啊，因为现在 COVID-19 就是要这样子啊。那可是你知道，我个人我看起来我是觉得是有问题，就是过度了。那我不晓得说这两位专家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建议让我去就是说度过这个焦虑期。那学校可能短期之内也不可能会再开课，那他也知道他出门都要戴口罩，跟别的小朋友保持距离，这对他来讲都是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的来源。晓得说两位老师有没有可以帮他解答一下。 就是我先讲一下那个，现在很多小孩对这个 COVID 的这个状，就是这个 COVID 要很小心，要洗手啊，然后不要摸到其他外面的东西啊，可是摸到可能会生病。他们有时候有一些过度的焦虑或是过度担心这个问题。那其实现在有很多，我可以等一下我可以去找出有一些像 social story， 他会跟小孩怎么解说这个 COVID 正确的观念，和他可以控制的范围是什么。那我觉得当一个很焦虑的小孩，如果知道说是什么是我可以控制住的，什么是我不用担心的，就会减掉很多这个对 COVID 这个恐惧。那所以我等一下可以去把那个找出来，因为现在有网上有很多那个 school psychology 的书籍，都是要给父母使用。那另外你讲的是他开始有这些焦虑的行为的话，我觉得可能要跟他交谈一下，就是找出到底在是什么东西，什么是因为功课太多，还是因为上课方式老师可能在荧幕的另外一边常问答，然后很紧张呢，还是等等的一些问题，你可能要去观察一下，甚至可以跟老师说你在家里观察的这些你担心的这些，就是你看到的一些反应，然后请老师也多加关心。那另外就是很多小孩会有新老师之后会觉得说，我要回去我之前老师，是因为他对现在的老师还没有很熟悉，还没有这种所谓的信任感。那这些东西都是老师可以，你知道吗？跟老师沟通的话，我觉得老师都可以帮忙你的。 对，就是想到我们刚刚讲的三角形嘛，最底层的团队沟通，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我很同意 Francis， 是我们也要去跟老师提出来的，这样老师才知道说他怎么可以去跟孩子去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那这个就是学校孩子跟妈妈三个部分都要一起去合作的。然后 Francis 也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可以用询问的方式，你可以也试着让跟孩子说妈妈最近觉得你很焦虑，那你可以跟妈妈说一下，就是让引导孩子去说出为什么他很焦虑，那你当然可以知道可能是学校相关的问题，但是也许有很多背后的原因我们不知道，那可以透过这样的谈话的方式呢，可以让你更加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们才可以针对那些问题去做处理这样。 我是有试着询问他，他是告诉我说我的 brain 出问题了，我没有办法 control 我的 brain， 那我的 brain 一直叫我要去洗手。 那我觉得他这样子分享，也就是他利用他知道的词语来分享嘛，那也许你可以用这个机会跟他就是找一些其他的我们今天上课有讲到的 coping strategy， 其他的纾压的方法，那你可以跟他说我妈妈现在听到你讲的是当你可能紧张的时候或是我不知道压力大的时候你是选择去洗手，那如果是这样他还有其他方法，然后你可以跟他一起找出他觉得可能是画画或者是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东西会让他感觉到比较好，就是然后比较有控制住自己的这方面的需要，所以你可能要我觉得就是要跟他再进一步的沟通，因为我还是不太清楚说他的焦虑是因为 COVID 还是他是因为学校，因为这完全是有两个不同的 coping strategy 的建议，所以很可能还是要找出原因先所在才有办法进下一步的给你比较实用的建议。 OK， 好，谢谢。 好，谢谢。我这边没有看到其他的人举手或者是提问，所以那时间也晚了，我们已经三点半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么认真的听课，然后参与。那当然我们已经有送出了课后的一份resource email， 然后里面包括有课后问卷啦、食材的资料啦，然后还有老师提供的 resource。以老师们整理出来的一个等于是浓缩了这两周的 PowerPoint 的一个课后复习讲义。好，那欢迎大家使用，然后到上面就是里面的 resource， 可以透过那些 link 再去 search， 然后找到自己适用的。那也再次感谢大家，然后谢谢大家愿意跟我们一起学习，那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让所有的家长跟老师们是从每一天跟孩子们的接触开始，从我们自己的给他们的支持，给他们的鼓励，还有我们自己以身作则的去示范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做到专注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这一些反应，所以大家要一起努力的去练习复习，才能够真的达到这些作用。好，那我们就下课咯，谢谢大家，大家可以打开麦克风，打开video 跟老师拜拜挥手。 嗯，谢谢 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谢谢两 位 老师，拜拜。 老师辛苦啦，讲得很好。 谢谢， 非常谢谢。